政治，民生起義 My Radio 2014。 即系你老哥而家做紧嘢，我希望就唔系即系尽一切力量去搞到佢一拍两散啦。 我梗系唔系一拍两散，我只系 佢叫佢将个交俾你，踢俾你。 呢句可以剪出嚟做三弊。 香港人系从来都唔中意政治啊，中意鲍鱼嘅啫嘛，屌你老味，中意捞历史，中意法拉利，中意政治啫，系咪先啦？其实嗰啲里边有好多嘢系唔系政治嚟嘅，嗰啲系啲民生嚟啫嘛，条街我逼得滞。好多人，嗰啲人唔係香港人嚟嘅，咁咪中意政治咩？你唔撚中意個條街咁多人，咁又係中意政治咩？黐撚線，都話我係中意政治，係咪先啦？ 解決條街冇咁多人嗰啲就搞政治， 係啊，唉，冇撚錯啦，係啊。 雲家，酋長球場係佢嘅玩具。韦拉走咗，冇人记得啦，冇人记得咧，佢就开始佢个魔念就出嚟。加里利维尔明确地指出，阿仙奴当日三条战线前中后点样如何被该话你个球员切断，或者一啲质素比较低级嘅球队咧，就好容易俾佢汤穿嘅。咁但系问题而家爱华顿都做得到，同样系可以汤穿你嗰队质素比较低嘅球队，就叫阿仙奴，就叫阿仙奴个扑街。 扶倾，四面受敌， 贯彻声嘶力竭，继续青筋暴现，不平则鸣，只因心系香港。身体力行，隔空发功，郁敏踩墙，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繼續拍，繼續拍，拍。 鬱敏踩場現場版第二節，鬱敏踩場係咪連啲過場都咁精彩啊？ 其實現場版可以成日做嘅，即係我哋即係開心啊嘛，啲現場氣氛啊，大家。 唔係最緊要報食爭， 有啲咁好睇嘅網台， 仲有嘢食。系嘛？暴食爭普選， 都唔算暴食啦，好少啲嘅嗰度。因為我哋下次可以整多啲啦。 係。咁啊，頭先睇完啦，蔣麗雲嗰個鏡頭之後咧，應該佢有個新嘅名啊，就叫不知所雲。 又係雲。 係雲。 佢真係唔知自己講緊乜。 唔知自己講乜嚇。好啊，嗱呢一節咧，其實我哋應該繼續講個上海之行係咪？ 我睇下我哋啲。 咁梗係俾啲掌聲啊！ 即係反正我都俾人話收咗共產黨錢嚟唱衰民主派，都唔爭再繼續講啦，係咪先？咁或者我哋睇下伯點講啦。伯認為即係啊，我哋啲進步民主派成日追擊個民主黨，跟住公民黨都唔放過。咁究竟係咩原因咧？佢係諗唔明。咁咪有咁多錢，係咪？要撲你個街啲錢全部人哋捐俾我哋嘅大佬，有單有據嘅幾乎係，係咪啊？我哋一吹雞話要印100,000本啫。即刻唔搞個禮拜就夠100,000本嘅印刷費啦！真係講嘢，真係共產黨俾錢，真係點解一個人係咪老就會咁咧？即係我又唔想批評阿伯， 冇嘅老 佢係咩原因咧？係因為即係情義結， 唔係老咗咧，仲要做啲即係 IQ test 㗎，即係啲係啲智能測驗。 我開始要做。 唔係嗱，你試下摸隔離個頭，摸唔摸到？系啊，摸到，唉，咁得啦，过关啦。 阿计嗰两句， 我相信都系情意结，你真系，我哋唔使谂得咁复杂咯。 即系简单啲， 即系佢挡佢一手一脚做出嚟啊嘛。 即系李柱铭一手一脚出嚟， 佢唔想喺度， 但系佢对于个党， 佢唔想有生之年见到个党亡党啊嘛。 咁你同共产党咩分别啫？个党点忙得啫？我已经忙咗两个党啦。 然是未老，轉數仲係好快。成日講咧，政黨係工具嚟噶嘛，係咪？人民先係目的啊！九啊幾次講咗啊，即係你講開政黨，譬如你睇下民進黨呢、這個黨，其實都好人憎。但係佢作為一個反對黨咁多年咧，佢已經好成熟噶。嗱，而家咧三個人爭個主席，到最後嗰兩個老嘢退啦，然後俾你蔡英文一個人，就係、是、為咗個黨內團結。適當時候，因為經過呢次學運之後，你蘇貞昌計過條數，你去選你係丟架嘅啫，大佬。政治人物一定要知道進退啊嘛。要進退有道，蘇貞昌咪攞老狐狸啦嘛，做過行政院長，咪選過副總統，係咪？做過呢個黨主席，你而家同一個即係資歷最淺嘅喺黨內，你去同佢選，但係計嗰條數會輸到你甩褲，係咪？尤其係經過呢個太陽花學運之後，因為蔡英文喺330佢出現嘅時候，啲後生仔叫佢加油， 嗯， 但係蘇貞昌出現嘅時候，台灣叫槍聲創聲噓佢。大佬啊，你計到條數啦，係咪？你只係靠你黨內嗰啲基本教義派嗰啲老嘢，已經係即係冇得選。咁好啦，謝長廷要去選主席嘅原因咧，就係話佢要幫呢、這個即係蔡英文頂住。 嗯， 你明唔明啊？就佢、是、希望蔡英文冇選，就俾佢做黨主席。然後佢2016咧就蔡英文去選總統，咁佢幫佢，咁啊踢走呢個蘇貞昌。即係個黨內鬥爭已經好明顯，但係一去到關鍵時刻，人就好清楚嘅，係咪？所以今日就宣布退選。宣布退出呢個黨主席嘅選舉，係嘛？然後俾蔡英文，仲有冇人同佢爭？一人參選，而家係信任投票啫。嗱、 嗯， 人哋呢啲政黨做咗咁多年反對黨，又執過政，佢咪成熟啦，係咪？政黨係要咁嘅嘛？好似我哋香港啲政黨吳家產霸住個位，啲又唔會發達嘅。 二十年 霸到最後，吳家產咪攞個 iPad 睇女咯。 喂，你有冇睇緊先？你有冇睇緊先啊？ 睇咧喺呢度睇系老鳳啦，要睇就咁坐啫，即系去到嬲尾呢啲就叫做晚節不保啦，梗系會衰收尾。咁你話啊，我超級區議會嗰個選舉啊，即係攞廿幾萬票，你咁樣個廿幾萬票，你真係食撚錯藥真係，係咪先？冇得揀啊嘛，七個揀五個，係咪先？仲有兩個廢嘅，係嘛？有一個廢嘅，咁邊有得揀啫？係咪先？呢、這個我哋晨早有呢一個政改方案嘅時候，我已經講咗，你係幫你民主黨度身訂造噶嘛？你要15個區議員提名噶嘛？仲有區議員先可以參選咧？呢、這個就已經叫篩選啦嘛。而家喺度反篩選，所以我一早講嗰句係金句，大家不斷同我傳出去，有得入閘屎都食，係講到佢中曬噶嘛，中一中噶嘛，你明唔明啊？你唔好篩選，唔好篩我，係咪？呢個反篩選就係反對篩走呢個民主黨嘅候選人，係咪？呢個先係個真相啊嘛，大佬，踢爆你個真相，你係心不甘情不願。仲有你作為一個反對派，你去到上海同呢三個狗官，屌啲中級官員嘅啫嘛，屌啲部級啫嘛，幾大啫？係咪？喂，你都即係好似好卑躬屈膝咁樣，你睇佢送禮物俾佢啲手都震，呢個手都震嚟咁樣，係咪啊？撲埋去義正詞嚴，我哋要香港有隻真正嘅民主，係咪？一定會抗爭到底。如果你有篩選嘅，我就同你屎撚過，係咪？講普通話都得，跟你屎撚過，係咪？又冇呢啲膽，又要上去，係咪？人哋喂大陸態度柔軟，立場強硬，好清楚嘅，係咪？ 嗯， 四個一啊，要一個聲明，一個基礎，一個共識，一個責任啊，幾撚好嘢啊！真係共產黨嗱，呢啲就叫政治語言。第日上堂跟我學啦，係咪先？我係對共產黨歷來嘅嗰啲所謂政治語言好有深入研究。喂，一個聲明，一個基礎，係嘛？一個精神，一個責任，講曬啦，係咪？你一定要根據基本法，基礎就係基本法，係嘛？即係一個目標就係普選，不過有篩選嘅普選，屌係嘛？即係然後一個共識就係呢個特區政府、中央政府同埋香港人都要有一個共識，就係特首必須愛國愛港，不同中央對抗。最後一個責任咧就係推動香港嘅普選，係中央政府、特區政府同埋香港立法會、香港市民嘅責任。我都識背咧，幾好嘢真係！你俾人帶到你啫，呃都冇得呃。係嘛？呢班咁嘅人係嘛？即係你作為民主派，作為反對派，你上去係俾人羞辱噶嘛？等於係係嘛？人哋話咧，我們這個古玩市場也有很多赝品啊，赝品即係流嘢，知唔知？ 爛品啊，即係話你馮檢基攞呢個係煙片，即係費事直接話你，跟住同你開完會之後嘆口事後煙，依家有型啊，真係係嘛？呢、這個黃光眼滿口煙絲牙，睇到啦，煙肯定大過我，不過我而家戒咗煙，所以對呢次上海之行咧，呢、這、一個結局係我哋預計嘅。一定是出丑收场的。第一就是我当初问的问题，为什么要去上海经政改？你要表达你泛民主派这个立场，是吧？你跟林郑月娥没有说吗？你跟中联办每一个礼拜六搞个早餐会没有说过吗？是吧？还有这些李飞又好，王光亚又好，就是张晓明他都有机会，特别是张晓明他中联办主任，你随时都有机会跟他说，为什么走到上海？跟住上海安排交流考察你又唔去，叫你睇个商务飞机制造厂你又唔去，系咪磁浮列车你又唔去坐，系咪影张相翻嚟？咁你即系去做乜嘢咧？去倾独孤一味倾政政改，嗱倾政改你又唔够胆同人发围，系咪？咁然后你就表达你个立场，系咪？最好笑就系啲记者问阿梁家杰，点解你唔召嗰三条友翻嚟啊？咁你而家话唔去啊嘛？咁你唔去嘅理由就系因为梁國雄冇得去嘛，係咪？梁國雄啲嘢俾人沒收，跟住梁國雄唔去，咁你抗議啊嘛，咁所以你就話唔去啊嘛，佢就真係即係啱啱好撞正嘅啫，因為禮拜五係講公民黨黨慶，佢黨魁一定要喺香港，咁我三條契弟禮拜五晚就已經係跟大隊上咗去啦，咁好啦，老梁國雄去到上海，跟住就走翻轉頭嘅時候，咁嗰陣時就佢開緊黨慶，跟住第日佢咪開記者會，我唔嚟啦，我抗議，咁你唔嚟，人哋點解唔召嗰三條友翻嚟咧？佢召唔喐啊嘛。真相是他說不是，他都可以讀黨魁的聲明，他又向他們表達我們公民提名的立場，是吧？又可以問一下他是不是不覺得平反六四，是吧？說平反六四是不是代表不愛國不愛共，那三個契弟沒有說這些呢？沒有嘛，他那天在記者會禮拜六說這些的，梁家傑說他們會說這些，那他三條人有沒有說這些呢？那三條人是沒有的，其中一個還大大聲對著記者，我沒有說要來說六四的，是吧？即係啊，對唔住，我係嚟講普選喎，記唔記得啊？係嘛，電視都播咗啦。咁你嗰個黨魁辭職啦，一係就你踢走呢個湯家驊啦。湯家驊如果面皮薄少少，應該你退黨啦。不過退黨下一屆選就選唔到噶啦。如果新界東鬼選你咩？係咪先？你就靠個公民黨啫嘛，係咪？所以你睇下呢班咁嘅政客，即係對香港我哋真係冇乜期待嘅。所以即係大家真係要諗下出年投咩票。2016年的時候選啲咩人咧？最好本土派五個區都有人去參選，屌真係唔得嗰啲都叫佢選嘅，有本土派就希望有票嘅，你要搏咁嘅，你真係咪點啊？係咪？咁你又繼續含淚投票，跟住含啫成班都係咪？有含淚投票，繼續含淚投票投俾佢，係咪？即係我哋呢啲已經唔係偏激嘅，即係我自己老實講，呢幾年我覺得我最偉大嘅貢獻就踢爆呢班偽民主派咯。而我自己因為要踢爆呢啲偽民主派，我身受到好多壓力同埋迫害，甚至乎俾啲人唱我哋，咁我都冇乜所謂，你慣曬，係咪？即係台長，你耳聞目睹噶啦，係咪？啊，不惜得罪啲即係朋友，甚至有啲叫做即係識咗幾廿年嘅，係咪？誒，唔好話反面啦，反面鑊都係人哋同我 反咗啦，反咗啦，反咗啦，反咗啦。 啊，反面鑊都係人哋同我反面，有人成日唔記得，屌你咁撚容易同人反面，唔係真係淒涼。鑊都係人哋反我面先噶嘛，大佬你睇翻，係咪？屌你而家冰封俠大搖大擺咁上，即係開首映啦，屌你封街咯，幾撚威啊？初初就冇咗噶啦，係咪？咁就係咁咯，咪真相大白咯，係咪？咁啊一紮港豬，係咪？咁所以咧，即係。日久見人心，冇乜所謂，係嘛？我哋而家都未斷氣，係嘛？咁尤其是我而家就即係好開心咧，坐喺我隔離個台長，佢係永春黐手第三啊嘛！屌你，坐喺佢隔離做節目都穩陣啊嘛，頂住先。 你一個搞掂㗎啦，一個搞掂㗎啦。 頂住台長，頂住。而家我周街話俾人聽，喺度我隔離嗰個拍 係有咩事揾我啊嘛？ 永春黐手貴軍啊，全港。係，再講兩句。 咁人哋班冠軍同亞軍嚟打我，點算啊？ 咁又梗唔會啦。 咩唔會啊？真係。好嘅，嗱，鬱敏講嗰度咧，其實係一個事實嚟嘅。咁又記得咧，其實我哋喺年紀之前啦，我哋都經歷過風風雨雨。咁今日大家即係都仲喺度支持My Radio 同埋普羅咧，其實就套用某位朋友嘅講法，就應該俾啲掌聲鼓勵自己嘅。咁至於阿鬱敏頭先講到嗰個普選嘅問題咧，其實我有少少嘢講嘅。我而家聽啲坊間或者電台去講嗰啲討論呢啲問題咧，其實仲環繞喺個所謂個原則度。即係究竟係咪真普選嘅原則？ 至於話所謂篩唔篩選嘅問題咧，其實所有嘅選舉都有篩選嘅，但係篩選嘅準則係基於一個大家共同有同一嘅解釋同埋共同意義一個標準。舉個例，譬如你嘅年齡、你嘅國籍或者其他原因，或者其他嘅標準。如果要擺呢個愛國愛港呢、這個愛國愛港呢個定義喺香港咧，其實要揾到一個共通嘅定義咧，呢、這個都可以成為一個標準。但問題就係點解講嚟講去愛國愛港係不言而喻呢？就因為揾唔到呢個標準，揾唔到呢個標準嘅原因就係因為共產黨要操控嗰個遊戲規則。咁換言之，成個問題喺邊度咧？就係、是、如果你要篩選嘅話，唔出奇，好多地方都有，甚至各個地方都有。但係篩選呢個遊戲規則係大家有共同認同嘅意義嘅。而在香港這個篩選的原則是沒有的，原因是一切的篩選是放在這個提名委員會裡面。我不明白一個這麼簡單的道理，無論是普選聯以至現在在這個大學教書的大學教授以至在電台上面講的政治評論員完全沒有一個講到，這個第一樣東西。第二個問題就是為什麼這麼久講這個原則的問題，到了講了成年或者成很久都講不到呢？原因很簡單，不是因為人名，而是因為而家實在後面的真相是咩咧？就是因為要度咗個結果出嚟，再去找翻個原則。乜嘢係結果？就是究竟出邊一個候選人？如果要出民主黨候選人，佢就要度定一個準則出嚟，就是令到呢個民主黨候選人係能夠入閘。如果係後面是另一個候選人，舉個例是公民黨候選人，就要出另外一個準則，要去合乎呢一個。所謂合乎基本法的準則，每個黨每個政治組織其實後面都是各懷鬼胎，根本沒有人在香港，就算號稱民主派的政黨，從來是沒有人為真正的普選、為真正香港的民主運動而付出努力。所謂絕食、所謂爭取，全部是 bullshit。 謝光哥， 那個問題呢就是現在呢，就是整個泛民主派加上有十九幾個方案，是不是？即是長毛在去上海之前他講一句說話講得最好的，他說泛民主派都沒有共識，你究竟要什麼呢？你現在上去跟他談你要什麼呢？講不出嘛，沒 有共識的原因是未當到後面， 你民主黨就講你那套整個絕食宣言、雞蛋抗高牆、絕食爭普選，整個人啊劈嘢嗰啲宣言給他，那他就禮心就屌劈鳩了你，是不是好笑而已嘛，覺得是未死曬咩？仲有三件，最多就這樣，是不是？你感動到他咩？你會因為你有三個人絕食了十六日，然後即是黃光亞即是眼泛淚光，覺得你這種爭取即是普選的精神是值得欽佩，但是他是給不到你，是不是？即是他都會欽佩你，是不是這樣呢？是沒有效果的，完全是。我說還有你的底線是什麼呢？現在有沒有人告訴我聽泛民主派的底線是什麼呢？沒有篩選，那我沒有篩選是說什麼沒有篩選才行？你現在說來說就沒有篩選真普選嘛，是不是？你現在沒有哪一個方案是一個主流的方案，大家成為一個最大公約數的方案，然後一起去爭取的，都沒有嘛。就算你真普選聯綱三個方案，公民提名、政黨提名加個提名委員會，然後個提名委員會照舊冇喐過嘅，咁啊加咗個公民提名同埋政黨提名，到最後要俾提名委員會確認嘅，咁嗰個公民提名同公民推薦有咩分別咧？同而家呢個十八學者提嘅公民推薦有冇？即係你自己本身成個泛民陣營，你都冇共識，冇一個最大公約數，攞唔到一個方案出嚟，跟住個時間已經到啦，出年差唔多呢個時間，政改方案就要送嚟立法會，就要表決啊！就要三分之二多數通過，或者超過三分一否決佢，就係出年呢一個時候嘅大佬，好快嘅，講得嚟就係嘅。你班契弟而家佔中仲係六月有個電子公投投乜春咧？係咪？我叫你五區公投，學民思潮而家都收咗聲啊！五區公投唔講，你班僆仔咁迅速交化。所以我哋希望香港民主運動咧，等阿黃之峰考完 DSE 出嚟拎到香港民主， 唔係考完一嚿，考完一嚿嘅講。 你話係咪荒謬咧？嗰日佢哋幾條僆仔嚟見我，黃之峰同埋黎文，我話俾佢聽，你唔使同我講。總之你搞掂公民黨嗰兩個，我哋呢三區辭職夠五個人。即刻啟動，唔好拖。我同佢講得好清楚，你乜都唔使做，你去同公民黨講。而家呢三個就一定噶啦，咁係揸你哋兩個啫。民主黨唔使諗噶啦，咁咪得咯。喂，十零歲仔就已經學到咧老細，即係老即係世故，老於世故，圓滑到不得了。跟住又去探佢哋絕食，蔡昌特攞個咪演講憤事呢班絕食嘅人，屌你媽！睇見我都想死咁滯，跟住自己要考 DSE。唔係話啲僆仔唔得，係咪啊？咁樣唔妥當。 好啦，你提出呢一個五區公投，當然五區公投最先我哋提咗，我哋做埋添啦，係嘛 ？OK， 你提咁啊，僆仔去提咁，我係樂觀其成，我係自己講明我會辭職，係嘛？咁你都唔做，喂，搞得嚟，佢而家話一定要等佢電子公投，佢六月電子公投投不出嚟，而家都未知。他說要找學者專家選兩個方案出來公投， 你自己戴耀廷都有方案，你現在到自己現在都說不 到，戴耀廷更過癮，這個阿哥呢，所以人就是這樣的。我們做了幾十年人出來，在這裡月誕時事講了幾十年，你很容易被人捉到你前言不對後語，很容易的，講的嘢是收不回的。我們幾十年講的嘢，有沒有人可以捉到我們前言不對後語？早輪去年為了動我，說我搬龍門，搬你老尾嗎？搬由頭至尾是你們在搬，我搬什麼龍門？大家有眼見的，是不是？你連蘇根治今天寫的篇文都講得清楚，我是沒有變，你司徒華變了，那你又要屈我，不要緊。問題就是話你攞咩方案出嚟公投咧？而家電子公投咧，好啦，攞咗出嚟公投咗啦，咁跟住點樣佔中法咧？而家各説各話，梁家傑就我哋要公民提名，冇公民提名，我哋就佔中。民主黨唔係喎，冇咁講啊，咁點咧？係咪？咁但係佔中咧，就係你民主黨做主導嘅，而家，所以成個局咧，嗱，而家就不得不佩服咧，就黃楊達。是吧，即是这个当时他都可能是未经过深思熟虑讲的救助。现在结果就真的救助了。 救鸭啊，比如几时到救助啊，救鸭而已。 用救助都不是，台长说救鸭即是重大镬。 几时做过，我问你做过什么事，现在做过什么事。 那他说他写了一篇文解释为什么要等那么久，他说要等激进民主派都参加，他现在不够人。 不是啊，他说不够人啊。那个后面是说什么呢？一日不够人，一日都不用做。咁換言之咧，過咗呢個特首嘅選舉，即係2017都唔夠人嘅話，都唔使做。呢個係戴耀廷最新嘅講法。佢咁耐，佢有冇講過佢自己對於所謂普選嘅定義係咩先咧？你係法律學者嚟噶嘛？普選係咩？你唔知咩 ？OK， 如果你話即係普選可以妥協嘅，我認同。就正如啲咩話咧？如果我今日我買唔到假奶粉，我買唔到真奶粉。因為在市面上沒有真正的奶粉，我都為一個假奶粉而妥協，但是我要知道那罐是假奶粉，你不可以跟我說那罐是真奶粉。我們香港人有沒有買過假奶粉？我們沒有。為什麼我們要假普選？這個就是分別。我們可以要真奶粉，但是我們不肯要真普選。現 在他們經常強調國際標準，就是普選，跟著王光華就已經大你一句了，所謂國際標準，一人一票就是國際標準，是不是一人一票？嗱，而家跟住就會散播呢一種咁嘅輿論嘅，就係嗱，2017起碼都一人一票選特首啊！你話鳩知佢篩選啦，係咪？咁你揀啲候選人出嚟，係咪？即係你揀到嘅，就算你公民提名揀到嗰啲，咪一樣可能係垃圾，係咪？你喺世界上好多啲選舉，咪選到好垃圾嘅總統阿扁就選出嚟啦，阿馬英九啦，係咪？咁你梗係搞到咁啦，係咪？都係選出嚟，都係有公民提名，有政黨提名，係咪？冇用噶嘛，最緊要係一人一票。他現在強調這個呢就完全是偷換概念的。你這個一人一票的意思就是說你不要理你給什麼人，我硬食的，我一是投一不投，那怎麼說得通的，是不是？你一定要給人家整個程序，就是你給公民或者一般的市民，他都可以即參加這個所 謂平等提名權、平等參選權，這個是普選入面必要的部分，而香港的所謂法律學者、所謂學者是全部沒有提過這件事，沒有強調過這件事。我已經說過沒有強調這件事，換言之其實他都是在做一樣香港人沒有做的事，就是買假奶粉。 其實我們現在真的很辛苦要打破一些、就是、傳統的那些、就是、已經是顛倒不破的，即是那些道理，所謂即是他打不冧的，就是說有好過沒有，是不是屌人一票、啊、是不是、等於上一屆民主黨說屌好在我們而已嘛，如果不是我們怎麼會增加十個議席？ 如果不是范國威之流， 不是范國威之流怎麼做到議員？一撲他街他增加個十席，你都攞得三席而已，你知不知道？就係攞咗三個功能組別個區議會議席嘅，其他輸鳩曬啊！你知唔知啊？喺2008年咧，有60個議席，30個地區直選，民主派攞19席啊！ 到2012年35個地區直選民主派攞18席啫。大佬，我都唔知佢條加減數點計啊！好像我哋民主黨啫，提呢個政改方案，咁你放范國威支流先有議員做啫，咁你增加咗議席咩？咁你撲街陳樹英點解輸咧？李永達點解輸啊？黃成志點解輸咧？增加咗議席，屌你真係歪理嚟咁啊，大佬！但係你港豬咁多，咁你點搞咧？我一見到你港豬，當然唔係你哋啦，係咪？我已經就好冇癮噶啦，你明唔明啊？即係望到一睇佢神情，就知道佢係港豬嚟噶啦，知唔知？而家真係大鑊嘅，真係係咪先？你啊，同佢講民主黨講咩？係唔係嘅？我哋以和為貴，大家都團民主派都唔團結。前日先有的士佬俾我鬧親佢。啊，玉敏，咁大家要團結啊嘛，係咪？你上海又唔去，咁我做咩要去啊？咁我跟住俾我屌出佢啦，跟住唔駁嘴咯，明唔明啊？跟住錢都想唔收咯。係，妖你真係人啫！你喺啲人係要咁樣嘅，原來你明唔明啊？我發覺我呢啲 style 都得嘅，原來。 梗得啦， 你温良恭俭讓咪做乞衣咯，到頭來係咪先？係嘛？所以我希望咧，即係唉，其實都冇咩希望。而家希望嘅形勢咧，就可以有啲轉變，係嘛？即係啲人對呢一班偽民主派有足夠嘅嗰個討厭，你一定要等佢撲街先得嘅。2012都未撲到冚啊！你明唔明啊？係你馮檢基又幾乎入票王啦，又可以啦。不過佢即係個雨算盤敲唔響啫，佢即係 民協 啊，民協就贏唔到啦，係嘛？即係呢個地區直選係嘛？咁佢下一屆希望可以贏到啦，係嘛？咁但係即係你繼續投都係投呢啲人，佢仲有嗰啲民主黨嘅咩人可以接咧？話嗰啲咁嘅林卓廷係嘛？係呢啲一定真係唔可以俾佢贏喎。佢呢個仲嗱，佢又高啊，低海拔又低啊，伍家產選呢個高佬出嚟仲毒過呢個低海拔嘅，我話俾你聽，低海拔都唔係一個壞人，不過膠啫嘛，柒啫嘛，你明唔明啊？係嘛？但係呢個高佬就真係陰毒啦，做過 ICC 調查，咁幫好人㗎啦呢啲，我話俾你聽啊，係咪？跟住你睇佢最近嗰啲表現係嘛，中意駁嘴係嘛？博取得嚟就歪理連篇，即係你連呢啲所謂民主派而家要力捧嘅呢啲第三梯隊都係靠唔住。咁點搞咧？你話係咪？咁所以我哋希望咧，即係多啲，即係 本土派嘅出嚟選，係嘛？ 邊個時嘅國師出嚟選啊？屌 佢！國師我，你敢害啊？國師啊！ 這個呢就用低海拔那句說笑啫，沒那麼認真你就輸。我們呢阿峰你播一播啦，阿伯抹黑我們那段，你看看伯的噏物，民主阿伯那段。